三月四至十二日，集美家居燕郊店媒体见证诚信服务周盛大开启，来电享家具3%现金补贴，建材海量特价，更有4999元免单大奖。地址：天子庄园对面，热线电话0316715-3305，更多详情敬请来电咨询。 他摆不到什么时候呢，你不要继续坐在那里一直可怜自己，忘了这可以的是带走的男人的，男人你对我们的爱从不看重，付出那么多但你却都不敢送，现在随便你要怎样我都不想冲，我忘了我忘了我忘了我忘不了， 照的照片看来看去都不厌倦，坐在寂寞了很久的窗前不停的想念，总没有对